现金点。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和一位老同学之间的故事。他和那个男生相识7年，那个男生喜欢了他6年，那么他又是如何面对这份感情的呢？ 你觉得这张照片上的女孩怎么样？ 挺好看的呀，笑得很开心，应该是个挺可爱的姑娘吧。 那你觉得我和她像吗？ 啊，你这么说的话好像是有点。她是你什么人啊？ 哦，她其实是我好朋友新交的女朋友，刚刚她把照片发过来让我给参谋参谋。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她了。 你的意思不会是他是按照你的样子去找女朋友？ 哎， 他真正喜欢的是不是你啊？ 哎，我们认识7年了，他足足喜欢了我6年。 但是你不喜欢他？ 我很喜欢他，但不是那种喜欢，但可能在外人看来我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渣女吧。 这么说自己有点狠啊。 就是有人这么评价我呀，说我就是典型的绿茶那什么。但其实阿蒙是知道的，我早就跟他说了。 阿蒙就是他？ 对，我们之间的事儿，其实还真是一言难尽啊。我俩是高一的时候认识的，第一次听见他的名字是在物理课上。当时我们一入学就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我和他都考了满分，所以就同时被任命为物理课代表了。当时物理老师先后点了我俩的名字，让我们跟大家打招呼。他坐在我斜后方靠窗户的位置，我就扭头看了他一眼，没想到就是这一眼就决定了我们之后的命运 啊。 我当时并没觉得有什么，而且我主要还是被他的名字吸引了。你听听，名字里带个萌字，我以为只有小女生才会叫这么萌的名字呢，所以我对他还是挺好奇的，心说难道他也是个萌萌哒的男孩？不过后来才发现，他只不过是个特别安静，甚至有点木讷的男孩。而之所以说我回头那一眼决定了命运，是因为阿蒙后来说，就是那次我一回头，在他看来就是一眼万年了。 好家伙，你到底用的什么眼神啊？ 我哪知道啊，而且对我来说，无论是第一眼还是第二眼，我对他真的都没什么感觉。但可能就是因为都是物理课代表吧，所以我们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 比如要一起负责收发作业什么的。他曾经跟我说，他最喜欢的时间就是每天晚上下课以后，因为每天我们都会一起把作业交到办公室，从教室到办公室的那段路也是他最喜欢的路，可是那段路我却从来都没认真走过。 没认真走？ 因为每天我都想早点交差回宿舍，赶紧洗漱睡觉啊。我们当时是住宿制的，下了晚自习就已经很晚了，大家一起回宿舍必然会抢着洗澡洗衣服什么的，再不抓紧，等真正能上床睡觉那就指不定几点了。所以每次交作业我涂的都是速战速决。当时我还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阿蒙总是在我后面走得磨磨蹭蹭的，所以一般都是我先走到办公室门口等他，等他来了我基本也就没什么好脸色了。 他应该是很享受从背后看着你的感觉吧。哎，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喜欢你的？他直接跟你说的？ 不是啊，是我听别人议论才知道的。高中三年阿蒙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所以我当时也想，既然当事人都没说过，我又何必把这事儿当真呢？这也是我在高中时也没跟他明确说自己不喜欢他的原因。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对我是很关心的，比如交作业的时候他会主动帮我多报一摞作业，课间要发作业的时候，我经常困得要死懒得动，他就会替我把作业全都发掉。他这个人啊实在是太腼腆了，直接告白这种事儿对他来说实在太难了，所以最后还是他的室友替他跟我告白的。 啊，室友代替告白？还有这种操作呢？ 哈哈，估计也是他的室友实在看不下去他那个怂样了吧。有一天我和阿蒙去送作业，他的一个室友就跑过来跟我喊，喂，我们家阿蒙喜欢你，然后就坏笑着跑了。我都傻了。 那阿蒙什么反应？ 也傻了呀，不过他什么都没说，就直接拿了作业跑到办公室去了。哎，我也是蛮无语的，而且我还是那个想法，他自己都没说，我也没法说什么呀，所以之后的日子过得也是平平淡淡的。阿蒙依然是帮我干了很多活，我依然是跟他不远不近，除了工作上的问题，我跟他根本就没有多说过一句话。后来上了高二，我就开始谈恋爱了。 什么？你喜欢上谁了？ 是我们班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子，叫小七，主要是他的外表特别戳我，我喜欢单眼皮薄嘴唇的男生，他正好就是那个样子的，而且还有点小聪明，很招人喜欢。虽然我也听说过嘴唇薄的男生是最薄情的，但我当时就是特别喜欢他。不过喜欢他的也不止我一个，自从我跟他正式交往以后，他的花边新闻就没断过。 这你也能忍啊？ 忍了呀，我当时就是个傻白甜嘛，总是被他哄得团团转，每次我听到他和别的女孩的传闻都会去质问他，但他每次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跟我说对方就是个普通朋友，我每次还都信了。直到有一天我亲眼看到他和一个女生一起在操场上散步，俩人不仅有说有笑的，最后甚至还拉手了。我当时真的是气疯了，就歇斯底里地问他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你猜他说什么？ 什么？ 他竟然说之所以追我是因为他和别人打赌能追到我这个班花。 嘿，这什么人品啊。 嗯，所以呀我们最后彻底分手了。 那阿蒙知道你和小七的事吗？ 知道啊。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没有，每天都只是闷头学习，所以那段时间他的成绩突飞猛进，而我因为谈恋爱成绩直线下滑到了班里的十几名。上大学以后我还跟阿蒙聊起过小七的事儿，我跟他吐槽说，那真是我谈过的最荒唐的恋爱了，不仅浪费了感情还荒废了学业。可阿蒙却只是笑了笑，说那段时间他之所以拼命学习就是为了超越小七，他觉得只要自己成绩比小七好，我就可以更关注他了。哼，他还问我这么做是不是很傻，我告诉他这么做真的很厉害，虽然我并没有因为他成绩变好而更关注他吧。 所以你对他一直都是这么不冷不热的？ 也不是，其实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俩的关系一下子就近了，因为当时我刚刚接触网购什么都不懂，所以就经常去请教阿蒙， 一来二去的就这么跟他越来越熟。等到高考成绩出来以后，我怕考砸，不敢查分数，还是拜托他去帮我查的。那天凌晨12点，我俩都没睡觉。后来阿蒙把分数发给了我， 考得怎么样？ 特别理想，比我预估的还要高。 不错呀，那阿蒙呢？ 他的成绩也不错，不过他的大学在南方，我考到了北京。我当时还跟他开玩笑说，就你这个专业，班上的女生一定很少。我还问他敢不敢打赌，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而且他赌的是他们班一定女生多男生少。唉，现在想想他一定是故意跟我赌的，他就是为了输给我，这样就有理由给我买礼物了。毕竟他那个专业怎么可能女多男少？ 他的专业是 机械工程。 嗨，这不明摆着的吗？ 可不是嘛。 那他输的礼物是 一只毛绒玩具熊，足足1.5米， 一人高的玩具熊啊。 所以你也能想象我当着宿舍同学的面收下这份礼物时有多震惊了吧。室友们对我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还夸我男朋友真不错。我只能跟他们说，这只不过是跟朋友打赌赢的。 估计谁也不会相信你们是普通朋友吧。 唉，我也能理解他们的想法，但这种事儿跟外人怎么解释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只能跟阿蒙说，我只是把他当好朋友。可即便是这样，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对我好。我大学4年，他一共送了我3次生日礼物。18岁那年，他送了我一个玻璃奖杯，上面写着祝席小媛18岁生日快乐。看着那个奖杯，我傻乐了一整天。19岁生日的时候，他送了我一个他亲手做的电路板灯，而且是新型的，插上电源会发光。我真的很感动。我也打听过，像这么复杂的工艺品做起来很辛苦的，我也不知道他是熬了几个通宵才做完的。到了我20岁生日的时候，他送了我一条围巾，他说北方的冬天冷，让我要懂得照顾自己。除了生日礼物，他还送过我一次匿名礼物。 匿名礼物？那你怎么知道是他送的呀？ 因为只有他会送了呀。当时我只是在朋友圈发了一条项链的照片，说很喜欢，但是有点小贵，舍不得买。结果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一包匿名快递，打开一看，就是那条项链。我知道一定是他送的，因为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会为我这么做了。 即便如此，你还是没有喜欢过他？ 这点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爱情这种事不是因为感动就能产生的。虽然我也说不清爱情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但我至少知道因为感动感激而产生的好感只是友谊，不是爱情。 我懂你的意思。 可是阿蒙却不懂啊，他一直以为只要他一直对我好，陪着我，我总有一天会喜欢上他。他说他花了高中3年陪在我身边，大学又用了3年才跟我彻底熟起来，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还是不喜欢他。其实我也不明白，我从第一眼开始就对他没有感觉。其实这么说我也觉得很对不起他，可我真的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信任他，依赖他，可就是没法爱上他。所以在大学期间，我还是自顾自地谈恋爱，男朋友换了好几个，身边唯一没换过的异性朋友就是阿蒙了。他的脾气真的太好了，好像永远都不会对我生气，也不会丢下我不管。就算我很任性很厚脸皮的找他去倾诉我失恋的那些事儿，他也会认真的听，然后开导我。 其实既然你已经知道他喜欢你了，还把自己恋爱的事跟他说，会不会有点残忍？ 这个其实也是我最自责的一点，那个时候我确实很自私，也可能是被他宠坏了，总觉得他能接受我的一切，哪怕我并不喜欢他。可是怎么可能呢？他也是人啊。当付出和回报长期不成正比的时候，谁都会失望的，阿蒙也是。所以在大三那年，他终于冲我爆发了。 他冲你发火了？ 也不算是发火，当时假期的时候我又失恋了。我都不记得那是第几次失恋了。 然后我又习惯性的把他叫了出来，找他吐苦水。但没想到他突然很冷的跟我说，你总是这样，失恋就来找我，我不想再当你的蓝颜知己了。说完他就走了。唉，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明白了，我不仅失去了男朋友，还失去了他。从那以后他就删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我也很识趣，再也没有打扰过他。我猜他一定很恨我吧，我也开始长记性了，再也没有随随便便开始新的恋情。 你的意思是，过去的那些恋情都是你随随便便开始的？ 说随便可能有点夸张了，但是确实是没有慎重考虑过，更没有以结婚为前提去和人交往过，只是觉得和这个人在一起很开心，就决定和他交往了。现在想想，可能也是潜意识中觉得即便最后失败了，我也有阿蒙可以依靠吧。呵呵，我果然是够渣的。 在你的心里啊，阿蒙好像都成了你的哆啦 A 梦了吧？ 还真是，只有哆啦 A 梦要离开的时候，大雄才能真正长大吧。 哎，那他刚才怎么还会给你发照片呢？你们后来又恢复联系了？ 哦，对，那都是大四那年寒假的事儿了。过年的时候我感冒了，正躺在家里玩手机，突然就收到了一个好友验证的消息，我没想到竟然是阿蒙，我特别开心，立刻就通过了请求。他向我道了歉，说不该丢下我不管。其实我从没有怪过他。那天我特别诚恳地跟他聊了好久，我跟他说爱情这个东西就是不讲道理的，他也跟我说他都懂，这些年他也明白了，爱情不是靠陪伴送礼物就能获得的，被爱是幸运，不被爱才是常事儿。所以他也已经慢慢放下了我。我问他，那我们还能做朋友吗？他说好。 能明白这个道理对他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吧。你们俩总算可以没有负担的相处了吧？ 是啊，对彼此没有期待的相处也挺好的，但也没有以前那么亲密了。不过有困难的时候我还是会去找他，他也会像过去一样帮我一样样的处理好。大四那年生日，我第一次没有收到他的生日礼物，他只是给我微信留了言，祝我生日快乐。毕业之后我就留在了这边，他也在南方找到了工作，我经常劝他赶紧找个女朋友，现在他可算找到了，只不过没想到会那么像我。你说我该怎么回复他？感觉我好像毁了他的一辈子似的。 你稍等哈，我先送你杯鸡尾酒。鸡尾酒，它是由金酒、蓝城酒、青柠汁和柠味汽水调成的， 真好看啊！这杯沿上和杯子里像星星一样的水果是？ 其实啊，就是削成了五角星的杨桃，这也是这杯酒名字的来源。杯沿上和浸入蓝色酒水中的杨桃相互呼应，所以它的名字叫做“倩影”。 真有设计感啊！ 你刚才烦恼的？是不是就是害怕阿蒙把他的新女朋友当做你的影子？ 是啊。 其实这并不是你需要操心的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别人是无法帮忙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又何尝不是他心中完美女孩的一个影子呢？ 啊， 很多单恋的人都是这样吧。就像你对小七的感情，因为你心里已经预设了一个完美的男生形象，而小七正好符合，所以你才会那么喜欢他。对于阿蒙来说也是这样吧，只不过对你来说可能最大的失误就是依赖上了他对你的感情，甚至是在潜意识里利用了这份感情。如果你依然把他当作好朋友，那么接下来你要为他做的就是让他明白，被爱是一种幸运，但并不罕见。只要明白什么人是最适合自己的，那就会发现自己也是被爱神眷顾的幸运儿。

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